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收听，我是王卓。其实在几年前经常在节目里会以这样的开头，就是下午茶时间，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特别愿意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和大家聊一聊下午茶。那所谓的下午茶的主题，我们真的不是说要聊茶，而是想聊的在这样的时间听什么样的音乐。那今天是周一，是串烧时间，听一听古尔德演奏的巴赫，这可能也是下午茶时间一个好的推荐吧，就从这里开始。 Thank you. 下午茶，是不是现在时间有点早啊？以前呢，永恒的魅力播出的时间不是这个时间来着，是下午的时间，所以呢，好像提下午茶这个词儿在节目里也少了很多。不过今天我们要聆听的这样的音乐，这一段串烧，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喝下午茶的时间来听。其实下午茶作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而不是偶一为之的消费，自己在家里吃喝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哪怕你同时想拍了放朋友圈，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事实上，如果器皿选得恰当，在家里喝茶时自拍的效果可能会比店里都要好很多。那为什么要听古尔德的巴赫呢？当然是让我们吃喝得更开心，开心导致身心放松，身心放松能让你更好地捕捉他演奏当中的优点，这是一个美好的循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古尔德演奏的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呢，是古尔德在1955年时候的录音。很著名的是，他在26年以后，也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他再一次录耳边的音乐，也就是《哥德堡变奏曲》那个咏叹调。有人说，这是生命得到了升华，慢了好多。 说到下午茶，今天特别搭配的这一段串烧是来自于古尔德的演奏。那说到下午茶，其实选择茶或者是咖啡再搭配点心，适合的杯盘装好，然后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播放唱片。那今天特别向你推荐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呢，可以听一听古尔德来演奏的巴赫。首先我们会因为音乐享受美好的时光，也可能是因为茶，也可能是因为搭配的点心或者是咖啡。其实在之前呢，也会觉得无论是在做的事情，在喝的东西，或者是听见的东西，都可能是不曾意识到的，但是他们都是一段美好时光。 这段串烧我们听到的是古尔德来演奏的巴赫，那此刻听到这一段呢是他来演奏的法国序曲。那在听到古尔德的演奏，有人会说每次听他演奏的时候都感觉是在唱，无论是他自己口中在唱呢，还是他异常集中和富于颗粒性的触键在这里表现得很鲜明。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发现他仅是用自己独有的那种呼吸和分句在唱他手里的音乐。还有呢，就是他在演奏的时候总是微微的哼出的声音，其实说起来真的是挺默契的。而且呢，我为什么说今天的主题下午茶可以搭配的就是古尔德演奏的巴赫，因为这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无论是他弹琴的时候还是我们喝茶的时候，放松的欣赏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捕捉到音乐家某些情不自禁的时刻，比如古尔德的哼唱。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串烧里面呢，还包括了现在听到的巴赫他的应该说是前奏曲副歌两首吧，有第一号还有第九号。那此刻听到的这一段呢，这也是他的意大利协奏曲的一段。那在今天和你一起聊的其实是下午茶的时候搭配的音乐，我特别推荐就是古尔德来演奏的巴赫。那理由呢，刚才也说了，其实这是一种放松来着，都是一种放松的时间。音乐家最放松的时刻，还有就是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可能也是最放松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如果来听古尔德的演奏，其实是能够最专注的走进他的钢琴世界。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来，那你觉得有哪些特别适合在下午茶的时间听到的音乐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聊一聊。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事是下午茶的好时候。下午茶万般风情，除了有那种浪漫优雅的西式的下午茶，还有文人雅致的新中式的下午茶。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串烧时间听到的这些都是适合在下午茶时间听到的音乐，尤其耳边古琴特别适合新中式的下午茶。这是由龚一先生演奏的《阳关三叠》。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回来了，我是王卓。一段古琴的串烧，除了有刚才的阳关三叠，现在是梅花三弄，一会儿还会有流水。那像这样的著名的古琴曲在一起，其实在串烧时间我们就像是一个读书的目录一样浏览它。 Thank you. 弹拨的弦，拉的弦，从古琴转换到了耳边听到的大提琴。那再一次回到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串烧时间，我们的话题就是下午茶所搭配的音乐。其实说到下午茶的故事呢，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后半夜，辛劳劳作的工人家庭在一整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往往已经疲惫不堪了。为了缓解一天的疲劳和晚餐前的饥饿，他们就会在桌子上随意的预备一些食物，比如说肉啊、面包啊、黄油、酱菜、芝士和茶。由于这些食物呢是摆在很高的这个晚餐桌上的，所以那个时候习惯被称为 high tea。 那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下，其实和我们大众所理解的 afternoon tea 精致闲散完全不是一个画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起源，那我们今天有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下午茶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到它其实是一种享受轻松。那究竟什么样的音乐适合在这个时间来听呢？在喝茶的时候，它作为背景可以让你更轻松呢？耳边是来自于巴赫他的大提琴组曲最著名的这一首。 有那麦力，今天听到的是在下午茶时间适合听什么的音乐，这样的音乐组成的串烧。我想即便是刚刚吃完午饭，那马上要准备的下午茶时间，其实也可以选择刚才听到的音乐，或者是你觉得合适的音乐。那说到下午茶，刚才说到了 high tea， 其实还有 low tea。 那在19世纪的欧洲，晚餐呢一般都是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才开始的，据说呢没有到晚宴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肚子饿了，于是呢就忍不住要准备一些茶点，所以呢这下午茶当时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吧。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下午茶其实是一个放松的时间，所以今天也听到的是放松时可能听什么样的音乐会更美好呢？最后你选择的是艾尔加爱的礼赞，这是一个弦乐队的版本。那在今天也是一个放松的时刻，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